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咧，叫金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呢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所以我哋要靠自己的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昭然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好，咁啊，今晚咩日子啊？喂，几多号啊？今日2月17日啊，云端起义。咁喂，今晚有禅飞、啊。 喂 ，hello。 啊，咁呢个22世纪蓝皮书好拍档啦、啊。咁啊，继续有我哋嘅荣誉嘅主持， 有几荣誉啊？ 阿林宏达啦 ，Jackie Lim 啦，咁亦都有我哋嘅荣誉嘉宾阿金金大师啊。喂，阵间先讲你嗰笔，你啊真系大镬啦！ 你真系今次扑街你要搞到吓， 你啊真系金啊呢镬啊！ 即系难，即系难。听啲讲一句，民阵搞十几万游行，都系出嚟啲班狗官出嚟讲一个，我哋虚心聆听市民声音。你搞200人，就搞到班狗官出嚟喊打喊。 唔系、 啊， 但系我欣赏你搞咧，系引蛇出洞、啊。虽然有，虽然嗱，其实关唔关皇上事？我见到个游行有皇上，但系引咗好多蛇出嚟。呢个阵间讲啦，阵间详细讲。不过我都要补出一句嘅， 系 坐监唔使惊嘅，俾人告咗，通贵啲家人就惊。点解咧？嗱， 点解？ 细佬咧，旧年都系人都知我生痔疮。 嗯， 我今年啱啱同一个月，我旧年嘅2月发现自己有痔疮，咁去睇医生。今年咧又好翻啦。今年2月个痔疮发作有少少肛裂啊，咁我照咗两次定唔知三啊，今日第三次。嗰啲叫大腸鏡，就照咗痔瘡位，每一次照都好痛。但我今日諗到個新方法，就唔肯痛嘅，就係點咧？佢一塞嗰支嘢嚟，我就幻想啦，就幻想譬如嗰啲 AV 女優啦，梗係年青貌美嗰啲啦，例如袁沙央你啊、女啊嗰啲，塞住支假嘢入我屎窟窿嗰度，喺度撩啊！咁你咪覺得佢哇，全身赤裸喺度通你櫃，你嗰下嘢就有快感啊嘛，有快感就蒙蔽咗你片刻嘅痛楚。嗱，所以咧，第史金剛大師，如果你不幸，即系好似阿皇上咁要入荔枝角咧，要俾人哋通一通咧，你可以幻想嗰阿叉系袁沙央嚟， 唔系 包你冇事嘅，真系。 心尾我想讲翻就系咧，好似而家咧系照 X 光已经冇咗通轨呢样嘢噶咯， 冇 错，你勾啦新地， 嗱唔系噶，睇下对咩人嘅咋，可能曾伟雄唔系黎栋国打电话俾曾伟雄啊。 同我 啊个 X 光机坏咗，维修 同我啲波 out of order 个 X 光机嗰度， 叉嚟边度几好，帮佢通通去。 系啦，同我啲波 out of order 落去啦，咁样。喂嗱，讲翻点解第一节咧，我想讲一讲翻，即系其实都讲到口臭啦。我谂呢排就系李慧玲俾人喐嘅事件啦。阿善飞有啲咩睇法噶？你 唔系咁，我都会 follow 咗。虽然你话背啊，但系呢单嘢都 follow 咗几日不 断。唔系你背系唔关李慧玲嗰单嘢背啊嘛。 吓，好多人好背啊。 你话新原来有啲国内人可以享用我哋康文署新设施，你 我真系唔知啊。啱啱睇 旧年年中已经知啦。 我唔系咁离谱啊。 系啊。 嗱，阵间先讲翻呢单嘢。你话李慧玲嗰单咧，今日有单新料，唔知你知唔知咧？就系话何佐之 系 亲自话俾一位资深嘅传媒工作者听，佢话呢单嘢咧，其实就系因为阿李丽玲咧成日闹个商台啊，所以顶唔住，所以就要炒咗佢，就咁样啦。 咦，咁即系话单嘢已经唔净止系陈志云层面，系去到余增层面噶咯。 咁一定系啦，一早系啦。 喂，但系如果作为一个， 即系李丽玲，陈志云自己唔可以作主。 唔系，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节目，咁如果系新闻评论节目嘅，而牵涉到个台嘅处理有问题， 系啦， 我点解唔可以喺个台里边评论翻？你即系唔可以喺个节目里边评论翻你个台个处理有问题？我点解唔可以批评？哇，咁已经系好有问题噶，咁你真系 唔系咁啊？反映出咩问题咧？反映出佢哋个台嘅主持人一个王牌主持人同佢个台高层嘅沟通系好大问题咯。因为嗱，大家做个台啊，做个电视台啊，有咩真系好少话真系对住咪话喺 on air live 去讲自己个高层或者公司，好少嘅。除非就系真系白抹晒面 嘅 啫。 试过一次嘅嗰阵时，万梓良咯，着血衣咯。 咁啊，即系唔系常规， 佢都唔系 即系唔系常态咯。 但佢都唔系屌六叔啊嘛。 系啦。咁即係话个台有问题先啦。咁问题第二个层面就话喂呢个系可能系其中一个因素啫。所有嘢所有譬如大班被封咪都唔系只一个因素。呢个可能觸发点嚟啫。咁背后系咪真系有一个政治压力嘅原因呢？喂，大家心知肚明。 唔系你呢个原因呢，咁亦都夹杂住佢另外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即系旧年喺 DBC 嘅大班向佢招手嗰阵时呢， 即系暴露咗出嚟， 暴露咗出嚟啊！呢个黄毓民有讲嘅， 呢个其实好小事嘅，喺商业机构，喂，你跳槽挖角，咪大家倾咯。哇，我知道身边跳槽，喂，你系咪跳槽啊？喂，我用咗钱挽唔留翻嚟，如果唔系你走啦，好小事啊， 好小事 嘅，呢个唔系理由嚟嘅，根本上就系、 是。 如果你系一个好嘅 management 咧，一定系，如果你真系想挽留佢咧，就系一个好好嘅沟通嘅，一定系。 唔系啊，要学啊，边个学啊？宋小庄寻日城市论坛话事解，你有冇证据先？ 唔系嗱，呢个我想讲啦，喂。点解要咁样问先？喂，佢咪就系证据咯， 证人嚟噶嘛，因为证人， 佢证人嚟噶嘛，佢咪就我仲使乜攞咩证据？ 同埋好多嘢 咧，今日问话李慧玲冇实质证据，呢个系白鸠 黐嘅，冇错啦。边个可能有证据？尤其是土共做嘅嘢咧。 喂，你再真系宋小庄咁讲， 佢自己谂定个电话。喂，阿余真啊，或者阿何其，你好炒咗李慧玲喎。如果唔系唔俾，唔系牌俾你，咁有证据啊？唔通 Jackie， 你宋小庄你咁样讲？喂，屌你大公报成日话人哋啊乜乜阿华金金大师勾结外国势力啊，喺啲社评嗰度。喂，屌你有冇证据啊？ 问题咧，你要 你冇证据又话人就得嘅。 喂，你都讲咗啦，共产党老屈人天公地道。 唔系，首先李慧玲系一个当事人，佢讲嘅嘢绝对系一个证据。第二，如果用翻一个评论身份，喂，呢个系综合咗咁多嘅事件发生咗之后一个客观分析嚟噶嘛，其中一个结果嚟噶嘛，有乜问题？ 同埋香港咧，法庭系接纳呢个环境证供啊，大家记唔记得跑马地藏尸案咧？系冇证据噶， 冇证据， 边个证据剪到去杀人啫？ 系啊， 哇！但加埋好多环境啊，无法。 而家就系加埋咗有好多环境证供喺度啊嘛， 环境证供咪 CSI 有冇睇呢个咩鉴证科噶条友咩宋 咩 话？蛋糕啊！ 但系你 喂 讲笑乜料 啊 ？Jackie， 你应该第一日见阿宋小庄，喂，从来即系。神龙不见首不见尾喎，条友今日应该系即系寻日嘅城市论坛第一次曝光 其实咧，你喺睇大公文汇咧啲所谓 张相系嘛？ 唔系你从来睇，你从来睇大公文汇咧嗰啲咁嘅所谓叫做资深评论员咧，即系问过好多人，真系喂识你老鼠啊！喂，你宋小庄本身你好话唔好听，唔掘多少少料都唔知佢。住大公報啦，係咪先？ 係， 即係你共產黨好似阿禪飛話事解最興噶啦，啊，我屈你就天公地道，啊，你屈我咧就唔該攞證據，啊，啲左交左拆就學曬呢套啦，飄移龍門。啊， 但你最今次最痛心啊，即係你黃毓民點講都算啦，嗰啲冇人理噶啦，但係最大問題，喂，連陶傑都係咁啊，即係陶傑。 陶傑都係話佢冇證據，咁問題唔係係人都知陶傑你仲打緊雙台工，咁但係你基於你陶傑平時咁樣去評論呢、這個嚇、啊、強國人係點點點啊，又希望香港唔好強國化，喂呢件事出嚟嘅後果咪正正就係香港步向強國化咯？點解你調翻轉？ 嗱，其實咧，如果喺一個比較專業少少法律角度去睇咧，佢哋呢一個講法所謂冇證據咧，其實係成立嘅。問題在於就係話而家有少少係似羅生門啊，即係李慧玲一個陳述，商台陳志雲好，阿 Cindy Wong 嗰啲又好，邊個都好企出嚟，都係另外一個陳述。中間 唔係佢哋冇陳述到喎、 啊，唔係佢 根本冇講理由，咁耐都冇講點解係抄李慧玲。 佢哋就話唔好再爭拗，係 啦，唔好爭拗，係 啦， 不出惡言啫。 君子斷交不出惡言，但第二日已經出緊惡言啦。 同埋呢個都唔係君子分手。你而家炒人啊嘛，君子分手系大家你情我愿，大家倾好晒叫做君子啊嘛，而家唔系啊嘛，你大家粗暴咁炒我啊嘛。 但系嗰个情况就话中间冇一个嘅 platform 去 prove 到底边边讲嘅嘢啱啊，而只不过话有一样嘢我系好认同嘅，环境政工 嗱系啦，除咗环境政工，李慧玲证人之外，仲有一个好有力嘅证人就系唐唐啦。 啊， 总统都啊，大家知道啦。喂，佢净系爆咗啊！梁振英呢番说话就话咧，一定要收紧嗰、那个牌照嘅限期啊嘛。 嗰阵时咧，佢曾经谂住由十年嘅续牌期咧，褪到五年嘅。 系啦，呢、這个好明显已经系司马之心啦，系嘛。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即系我哋做开所谓叫中国嗰个政治评论啊、分析嗰一样嘢咧。老实讲，从来都冇实在证据嘅。你就算睇林和立今日佢有篇文，即系都讲到好爆，点解而家周永康都仲未拉去审嗰一样嘢？从来讲紧都系从蛛丝马迹去发掘一啲嘅所谓嗰个来龙去脉， 透过啲环境政工去作一个客观分析。 系啦，从来对于中共。 我哋阿傻 B 都系咁噶，屌你妈傻 B 有冇证据啊？讲啲嘢， 不嬲都系。 跟住佢唔出声啊！你话喂攞证据嚟啊，傻 B！ 跟住佢唔出声喺度笑啦。 系噶，即系呢一样嘢已经解释到咗，到底李慧玲讲嘅嘢系咪可信呢？我用呢一个嘅经验可以好肯定话俾大家听系可信嘅。 同埋好多嘢咧，就觉得香港人好可悲，就有一班人咧就系话攞出证据来咧。虽然我自己都好客观啊，我知同阿森比做节目都系啦，好多 A B 咧就喂你唔好信一架，有冇真凭实据先？但系呢单嘢咧，往往就唔需要真凭实据，如果需要咧就好大镬噶啦。点解咧？因为我哋睇翻二战大战，纳粹党点解可以杀到咁多犹太人呢？点解喺咁大規模杀到咁多人？ 因为一 都系冇证据喎。嗰阵时啲人得估估下，喂，成车火车车唔知去边话去做嘢 嘅 啫。 咪当然，但系有个叫记录嘅温湖会议啊嘛，有个温湖会议， 但事后先爆出嚟噶 嘛。 但当然 咧，记录噶， 当年系冇人信嘅。美国佬唔信，犹太佬自己都唔信有呢个大屠杀嘅。拎个毒，佢嗰个毒气室集体毒死佢。 所以咪有马丁尼莫拉讲嗰样嘢咯。你搞犹太人， 你讲啲名我唔识嘅，成日 搞犹太人又唔关我事， 系啦， 基督徒又唔关我事。哎呀，最后屘你要屌我屎忽王， 等于你话先排明报换总编辑啊，嗰啲喂搞到你先出声。喂，你之前 D 一百啊，经济报唔系经济报啊，信报啊，乜报物报搞啲，佢哋唔会全部出嚟撑噶，就搞到自己啦。先至出嚟話， 同埋一樣嘢，我想問阿 Jackie， 你講嗰個環境政工，其中一樣嘢顯示啦，嗱，李慧玲就講過阿陳志雲咧，之後係即係佢調咗去夜晚節目啦， 係，唔係之前啦，夜晚調去朝早， 調去朝早啦， 係朝早跟住再調翻夜晚， 再調翻夜晚啦。但有一段時間咧，陳志雲係拎住本拍子簿去挑剔佢噶嘛， 係啊。 但而呢樣嘢係你老友阿黃世澤以前係俾人殴打咗咁樣對待， 唔係我老友呢、這個眾人嘅老友 ，OK， 咁都係唔係喎？我前日見到佢。 啊！ 嗌佢唔骚我，我唔知佢做咩事喎。嗌佢唔骚我， 我嗌佢都唔一定骚我喎。 嗱，佢都系咁样俾人哋上边落 order， 你要咁样去针对大班嘛？但系咧，当然佢冇落到手啦。 系啊， 但佢证实咗系真系要咁样去挑剔一个员工噶嘛？可以。 因为其实咧，如果你熟悉中共嗰啲嗰个斗争史嚟讲嘅话咧。无论是在以前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大跃进文革到今时今日的所谓叫党内斗争都好呢，其中一样东西不缺的就是所谓叫做黑材料，同埋叫做上纲上线，或者我哋讲开广东话粤语的有一句说话就叫鸡蛋里挑骨头。这个在共产党的斗争史里面是必 定存 在。呢、這個喺97後見到好多添。你睇啲湯渣咪知囉。 係啊。 啲湯渣我哋煲緊湯咪知點解而家變成咁呢變咗垃圾呢 係啦、 啊。明明一個湯渣嚟嘅熬緊啲、嗯、熬緊啲靚湯而家變咗垃圾啦。 係啦、 啊。 係啊。 就知啦。 同埋呢佢哋嗰個搜集黑材料嘅手法呢即係唔好睇少啦。即係除咗糖糖單嘢舐曬嘢之後呢喂講緊金大師呀。 你有冇叫雞㗎金大師 有個咩天河名區呀咩話 天河名人、啊、天河名區嚟㗎係隻馬嚟嘅。 我真係唔係好熟我其實我唔熟你哋嘅。係。你有冇睇大公報定乜 Q 報呢佢會話喎有黑材料俾你老友喎話佢成日係廢青一名㗎嘛。又走去叫雞呀喺個 Facebook 度呢成日登啲 AV 相阿森俾你小心啲呀所以。 哎、即我唔驚嗱我一早呢打從之前對面呢嚇、啊！嗰啲熱氣嘅人士話我成日叫雞，咁啊係又點啫？叫雞犯法嘅，你而家黐線嘅真係，明賣明賣。陳雲都叫雞啦、啊，陳雲自己寫出嚟噶，你唔會話佢？ 喂，係啊，陳景輝話叫話佢叫雞就係抹黑佢、啊， 咁啊真 係 歧視性工作者，陳景輝係咪先？喂，我哋真心扮俾 歧視埋嫖客。香港叫雞係唔犯法 其實啊，我都係一個作為本土派、嗯、我都冇歧視新移民，因為你喺香港叫雞啊。 都系 绝大部分都系新移民嚟嘅啫嘛，嗰啲地女，大佬，我俾钱啊， 所以你特别用力咯，系咪啊？ 俾钱啊，一个希望工程去援助佢啊，佢仲要攞我啲钱去打麻雀啊！即系大佬，即系我有冇歧视咗佢冇啊嘛？ 唔系，我想回应翻嗰样嘢咧，就佢你讲嗰样嘢咧，其实佢系误会咗，佢系中意日本嘅嗰、那个AKB 四廿八啊！佢见嗰扎女就以为 AV 咯。 哦，唔系咁样问， 咁 啊， 就算系 AV， 咪就系 AV 人。我想讲出一点就话咧，呢啲都唔系问题，睇咸嘢唔问你唔犯法得。问题佢你嗰、那个举咗线眼啊！ 问题。 系日日系及住你嘅，原来佢觉得你有个 target 咧，有个 target 要揾专人及你嘅。 其实佢共产党个斗争史里边咧，佢所以去揾黑材料啊、上纲上线呢一样嘢咧，正正就系陈志云或者黄世泽当年针对大唔系梁文道叫黄世泽去做针对大班做嘅嘢，呢一个系共产党。嗰、那個鬥爭過程，佢要搞你新比好，搞你金金大師好，甚至乎當年喺廈門搞我都好，一樣嘅過程嚟噶。 唔係我講個實質例子啦，疑似例子啊，話俾你聽，你哋而家上網真係小心啲。我啊，近呢一年半載，尤其是呢幾日都特別犀利嘅，成日上唔到網嘅，上下咧就上唔到線嘅，係啊，唔知點解啊 ，reboot 個部機都唔得嘅。咁我就好擔心。 會唔會你太毒啊？ 唔係咯，我就好擔心。我同埋我亦都試過咧，我 email 俾人 hack 過、，hack 過不下幾次，我就好擔心嘅。所以即係你上網咧，譬如我，你知我呢啲好好玩、好好勝啦，成日上啲141.com 啊嗰啲咧，咁你自己咪即係小心啲咯。同埋唔好 download 啲幼稚啊嗰啲啊，你死梗啊！你 download 嗰啲 幼稚就一定唔得啦， 一定噶死梗噶，因为佢真系广播线眼系全天候监视你， 幼稚就国际刑警出马。 你一有咩事咧就死梗啊！你睇咸嘢都唔紧要，你唔好睇幼稚啊，死梗噶。 即系呢个例子，你预备俾人批斗嘅例子，好明显之前就系旧年有个林老师啦，即 系 有咩事啫？ 我 睇老哥系老哥旺哥睇唔过眼，讲句 what the fuck， 咁嗰啲人就净系攞嗰句嘢嚟。做大批鬥去啦！之前佢點解講呢個粗口唔理？ 唔係，同埋點解突然間琴日件事有少少升温呢就是、因為咧，阿林老師又嚟到，咁啊，跟住之後咧又將件事又再炒作，又食啲卡啦啦。 所以原來就係咁嘅。 其實係有一啲人咧係諗住玩揾一樣嘢嚟炒作噶啦，定係咁啱你呢單嘢啱正中去嚟炒。 喂，咁啊， 有公開咁先有公開咁大佬。 我哋翻去轉頭綜合起上嚟都係一個結論。 就土共搞嘢， 系啦，同埋李慧玲嘅讲嘅嘢系可信嘅， 系 呢个系冇得拗啦。但系嗱，引申出嚟啦，新美下一步已经系可以好睇到啦。嗱，信报又俾郭彦明搞掂啦， 系 明报又整咗件咁嘅 冚家祥啦、啊， 中天祥嗱，我花15秒讲一讲马来西亚嘅朋友点样形容中天祥。 嗯， 吓马来西亚嗰边啲朋友咧就形又话佢咧。九唔僅止係狗一隻，仲要係咧。如果你拉呢只狗去劏，臨落刀之前，佢都會吠兩聲。個意思係話多謝主人養育之恩。 嗱，我模仿阿 CY 點樣形容啊冚家祥 啊。 嗯，佢咧好忠誠嘅。 係啊。就係、是、中馬來西 亞，爸爸佢啲聲， 唔好意思，好忍唔住笑，但係咁樣。 馬來西亞，我問個馬來西亞嗰邊啲朋友，佢哋真係咁樣形容中天祥嚇。 CY 點解又識佢嘅又 嚇？唔係佢嗰把聲啊，佢咧係好忠誠嘅。 係好聽話嘅。 所以咁樣咯，所以點解佢呢個阿拿督張曉卿要安插個咁嘅人咧？即係或者甚至乎可以理解為北京要阿張曉卿安插個咁嘅人咧，就係、是、明報主要嘅讀者群係咩？係班知識分子同中產。 同埋你留意一下咧，嗱，習總上咗台嗰種做嘢嗰種快咧、啊，你睇下佢一喐咧，佢唔係喐平日啊，喐星期日明報啊， 係啊，佢呢一個嗱， 因為星期日咧同平日係好唔同嘅，個編輯自主係好唔同嘅，你發覺咧好似精神分裂咁喎。 係㗎， 星期一至六咧就撐你梁振英嘅，星期日突然之間就會有一篇嘢可能屌查梁振英嘅，但係佢而家就先喐星期日先， 尤其是世紀版。 係啦、 啊。系咪？嗱，你跟住再数落去，嗱，无线啊扑咗街， 好耐啦， 好耐啦。亚视直头变咗系红色电视台， 系 城报已经系可以列为呢个共匪喉舌啦。 嗯，城报系一个人渣报纸嚟 嘅。O K， 即系如果对于一啲读完新闻系出过去城报打工嘅人嚟讲， 好啦，咁啊而家基本上剩低嘅传统媒体咧，基本上就真系。即係勉勉強強啦，死剩一間蘋果。 但係蘋果有問題啊嘛！當你喺揸馬第二日應該係呼籲人哋帶藍絲帶嘅時候，佢嗰個嘅頭版係咩啊？佢話嗰個咩啊？個女人同我老公離婚，跟住個女人唔知點樣死 Q 咗。嗱，我都知好凄慘啊！但係呢啲嘢可以擺 A 二，有冇一定更加緊要嘅嘢就係要帶藍絲帶？嗱，因為聽日揸馬就好多國際媒體喺度報啊嘛，你大家一齊帶藍絲帶。作為一個抗議嘅呢、這個係可以上國際頭條嘅，點解你唔擺喺頭版？ 嗱，我又知又申報利益啦，雖然收咁多蘋果稿費， 咁又嚟啊又嚟啊， 係啦，即係有一樣嘢留意一下，近呢大半年咧，蘋果佢逢星期日嗰個嘅編採個方向咧，係偏向軟性嘅 Ada， 係。 留意一下呢一， 你有冇睇啊？除非星期日嘅蘋果少睇啦，你都。 星期日係偏向軟性嘅，咁即係當中會唔會佢哋內部有啲乜嘢問題？就呢、這個大家放長雙眼睇睇啦。OK， 我只能夠講咁多啦。啊，但係即係你好睇到你傳統媒體瓜曬老襯㗎啦。 蘋果都瓜咗一半以上啦。我有一次同阿乜乜乜乜乜咧，即係都係我哋老友啊，兩個字嗰個啊，佢都話入面係滲透咗啲人喺入邊，入邊滲透咗好多人喺度啦。 係㗎，那個問題即係已經去到喂點算啊？你喺嗰個新聞資訊流通搞成咁，而有人就話已經係要走向新媒體咯。 嗱，今朝早咧，我都想講下呢樣嘢嘅。阿善飛有冇聽今朝早嘅 D 一百？李慧玲想去嘅，咁啊大班就話：哎呀，好灰啦！李慧玲就話：唔係嘅，我哋要寄望新媒體。大班個意思就話新媒體冇用嘅。點解咧？因為政府係唔會回應，佢唔當你網絡嘅媒體係一個正常嘅媒體處理啊嘛，佢唔視你為一個媒體啊嘛，佢唔會接受訪問啊嘛。咁李慧玲就話：唔係，如果我哋不斷有苦主嘅聲音喺我哋網絡媒體度出現，亦都係逼令到一啲被收編咗嘅，例如你頭先講嗰啲日月報啊、嗰啲禁果報啊嗰啲咧，入邊都有啲好好嘅記者嘅，佢都會爭取去報導一啲苦主嘅消息，都會逼到啲官員嘅回應。咁而去到下晝，十級自由風，即係叫風波嗰啲自由風啦，亦咁黃世澤亦都有個分析嘅，就係話其實如果政府佢唔當你呢啲網絡媒體係主流媒體，佢視你唔係。但係而家亦都係開始有一班左腦出嚟，例如搞啲咩巴士的報啊、市民香港啊嗰啲咧。咁嗰啲政府官員其實可以選擇喺嗰啲咁樣嘅左仔網絡媒體度搞你咁。 仲有一個 度回應噶嘛？ 仲有一個叫平台咧， 係啊，平台啦。 其實呢一個月度咧係好多呢啲咁嘅魚目混珠，佢用香港名義嘅， 係啦， 乜人民網特括住香港，但係入邊全部大陸新聞。 屌你個咩？ 港人港事、啊、 日本新聞網原來係大陸 呢個咧，喂，好明顯就喺嗰幾千億維穩費喺度撥出嚟。 嗱，所以我仲想講一樣好緊要、好緊要嘅嘢嘅，就係話。其實佢哋忽略咗咧，你哋所謂即係你李慧玲眼中嘅所謂新媒體，其實都步向滅亡嘅階段。啱啱萌芽已經共產黨，我諗 消滅於萌芽之時， 消滅於萌芽之時啊嘛。共產最叻點解咧？就邵善波喺上個禮拜，我諗蘋果都賣咗噶啦，佢就話將會大規模地咧搞掂你香港嘅網絡媒體。第一個手法就係用錢啦，即係揾錢搭你。啊、你收唔收編俾賣唔賣攞油俾佢？你賣攞油俾佢嘅冇事過咯。 你唔賣攞油嘅， 就會用未出籠嘅呢個叫版權條例告到你執笠為止。 同埋仲有一個嘅可能性嘅話咧，就係、是、 最兴噶啦，最基本最基本盘就黑客攻击。 哦，呢、這个好大镬啊！呢、這个系其实主场都 大把啦，呢啲 主场都试过咧， 主场 好伤噶嗰镬嘢。 主场啦，富人啦，呢、這个 D 100啦都试过，吓、 嗯。 你话网络媒体系咪真系冇影响力呢？讲真，共产党永远都系吓、 啊，口 唔系口讲就冇影响力，但实际咧，即系好简单，有一样嘢，如果真系冇影响力嘅，你邵善波使乜走出嚟鸠噏呢番说话先？ 嗱，佢哋老一辈咧，大班佢哋认为点解要打击呢个普通主流媒体咧？系想做一个叫国王的盛宴，即系梁振英希望。國內譬如習近平嗰啲，佢哋相信佢習近平嗰啲都只係睇主流媒體嘅啫，主流媒體收曬聲咯，得翻網絡媒體嘈，佢唔 Q 理你，錯佢咪唔理你，邵善波講到明會搞你，搞到你啲例如花生台，我點解咁緊張？其實咧喺上個禮拜出咗呢單新聞之後咧，我不斷係揾一啲有關人士傾一樣嘢嘅啫。喂，而家講到明，你唔肯被收編嗰啲，就搞到你執笠啊嘛。喂，大佬，我喺度開曬口唔怕講，好多細網台做節目啊。 嗯， 系有播高， 嗯哼， 佢可以用呢样嘢搞你嘅， 呢、這个已经系第一件事啦，這 個、第一件事啦，系嘛、啊？喂，咁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我已经系，我谂阿 B 哥自己节目都催我，就话喂，系咪我哋一啲网络媒体，除咗网台之外，无论大小嘅网络媒体，包括网上报纸，系咪应该组织一个 group？唔係話組織工會嘅，即係只不過係大家坐低傾下，利用呢個版權條例點，即係點樣喺呢個針對住版權條例呢一樣嘢去對抗佢咧？係應該要坐低嚟傾下啊嘛。當然而家都係傾條毛啦，大家都喺度耍緊太極啦，李安套戲喺度推手啦。 一來就耍緊太極啦，二嚟咧就老實講咧，即係中國人咧或者叫華人咧最叻嗰種心態就係咩咧？就叫做山寨王啊！ 系啊， 我要为王、 啊、就咪为王啦，冇所谓。唔系我但嗱，我同阿 B 哥倾，私下倾都好简单噶。喂，俾你做大佬有乜所谓啊？而家最紧要唔系我哋真系唔系谂边个做大，边个做 大家有饭开。 最紧要大家系搞捻掂呢一波，因为好简单，梁振英上台而家差唔多两年，喂，倒退咗几多啊？香港？ 但个问题在于咧，就有啲人咧，即系我唔点名啦，大家心照啦，系咪？表面扮本土，實際喺度幫緊共產黨做嘢，呢啲我諗大家有啲開始心照㗎啦，即係個問題，我自己個憂慮唔係話搞唔搞一個去 form 個 group 出嚟，而係話所謂大家埋得班的話，係唔係大家朝住一個共同目標，就係要懟冧六八九，懟冧朝鮮波圍嘅方向先？ 系啊， 呢、這个我反而系重点。 唔系你起码你要肯坐低倾噶嘛，你早唔早都后话啦。你屌你要坐低倾噶嘛，你而家连倾呢一步都大家喺度猜紧波仔嘅，咁你好难搞噶，大佬。 嗱，但系我想翻转头先啊，点解你话网络即系口讲就话唔重视，但系实际邵善波走出嚟鸠噏咧？即系你有冇嗰个理据咧？其实有噶嗱，你睇翻今日连月增喺信报都去讲。香港嘅網絡新媒體嚟講，嗰、那個影響力其實連月增都話已經開始逐步承認，甚至乎呢姑且就好似當少少賣下廣告啊。梁振英嘅山頂大宅僭建其實唔係明報報先， 嗯， 最源頭嘅疏勢喺富人， 嗯， 最源頭嘅疏勢，如果你話冇影響力嘅，咁其實過往都已經有啲事情。即已經係 嚇死我以為啦，高登啊， 唔 係而家高登嘅一個網民叫抌碌鳩落街，係嗰、那個係嗰個掟出嚟先，嗰、那個好出名噶嘛，抌碌鳩落街或者屌人邊屎忽啊，好出名噶嘛嗰、那個。 即呢一樣嘢，可係好明顯睇到咧，即係所謂叫共產黨已經兩手準備。問你而家嚇邵善波叫做打咗開口牌先。同埋呢一樣嘢啊，新比頭先講到習近平咧，唔好唔記得舊年所謂三中全會嘅時候咧，習近平嘅所謂流出咗有一段講話係咩啊？要首先互聯網會導致亡黨亡國 啊！係呢、這個聽過， 記唔記得？ 呢、這個聽過。 好啦，如果將呢一樣嘢引申出嚟，套用埋邵善波嘅放風。可以理解为呢一个嘅举动就系共产党嘅圣旨， 同埋你谂下，你最我点解咁紧张话 我禮拜六要即刻拉 up 啲人去傾，即係當然俾人推波仔啦。咁但係點解我咁緊張嘅？你睇到邵善波對上一次講係啊，我哋政府唔可以挨鬧啊，我哋要反擊嘅，幾撚快即刻有清關會嗰啲出嚟， 嗯， 即刻有高達賓啊，即係你老友啦，金金大師，你將會面對嘅對手啦， 金毛盤，金毛盤都出埋啦， 嗱，啲金毛出埋嚟啦，係啦，好快，呢班冚家產做嘢係好撚快啊嘛， 係啊， 所以喂，你而家我哋仲喺度，如果各大網絡媒體仲喺度戇噓噓咁鳩揈揈，覺得冇嘢嘅，嚟到先算啦，嚟到就玩完噶啦。所以我都話李慧玲，你唔好咁樂觀地以為可以寄望到新媒體，新媒體係步向緊死亡。如果我哋唔做嘢嘅話，好呢一節時間差唔多，下一節翻嚟再講。 走遍世界，帶你食盡天下，旅遊歷史帶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喂，咁啊，翻嚟雲端起義啦，喂，繼續講下。 喂，同埋 live 嘅節目，我而家先。 你而家先知啦， 你先 唔 夠啊！你 先 瞓攰啊！ 瞓咗覺，我覺得。 你好攰，你好撚大鑊，你真係好撚大鑊。 啊！有頭先有個監製，咦？等翻兩個廣告先，話乜有廣告咁犀利喺度？ 唔係錄音嘅，錄音有廣告。 精講嗰啲叫做。 哇！第時係咁啊，發達。喂，等咗十個廣告先啦。哇！阿百佳啊，同埋阿長澤錄緊廣告咁就。 咁 可以收編到咯，舞台係嘛，好簡單啫嘛。 邵善波應該向呢方面，喂嘅，喂，我希望邵善波咧係收編花生台喎。喂，大家有錢賺喎，幾好啊！收緊咗佢錢再抗共啊！屌， 係啊， 係咪錢照收，共照抗，幾好啊！ 基本上咧，阿新比呢一種嘅講法咧，都係喺大陸裏邊拳鬥咧，即係唔同派系之間好常見嘅情況嚟嘅。 係，係 啊，好常見嘅，所以。冇紧要噶，你有维稳费落嚟，钱照待，我哋 钱照待 系啦， 嘢照做啫嘛， 嘢照做， 我继续我嘅方案 系啦，因为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咧，我又卖下广告，我上两个礼拜我喺报纸写过出嚟啦，共产党对要对付共产党，永远都系咩吃硬不吃软，越硬越有机。越闹你越俾钱，越俾钱我越闹，系咪越我哋会越收越多啱啱先？ 啊，唔系，我有样嘢想补充一下，唔好意思嘅就系、是，头先讲到咧，邵善波想搞啦，搞呢个网台啦，已经咧就第一波已经出咗，就系、是、你睇翻一个政府网页啦，咁就话咧网吧咧就想纳入呢个发牌监管， 呢个 O News 嚟噶咯 ，O News 嚟噶，但系 大概 个网页咧。佢個網頁咧就係喺呢個2014年嘅20日出嘅，咁就諗住民政事務總署嘅一個網頁啦，佢就話想喺核下嘅牌照事務處咧就派完調查，就發現啲網吧咧係好多人喺度瞓覺啊，咁佢就話以呢個安全條例咧就想係立入一個規管，亦都會諮詢一啲例如明光社啊嗰啲咩青年事務委員會啊家長教師會嘅，不過佢就講一樣嘢，佢話。現時遊戲機中心嗰種規管模式咧，例如分成人場、兒童場咧，就未必適合網吧。屌你啦！你問得嗰啲家長會、教師會已經會搞嘢，同埋佢就話咧，原來不斷喺網吧度經營咧，有一個不成文嘅自己遵守嘅條例嘅，就係會裝一啲過濾嘅軟件，即係話我就算成年人，我入去網吧我都上唔到141.com嘅，因為佢裝咗600嚇。咁呢樣嘢會唔會喺一個真正監管出咗嚟之後，過咗呢條條例之後，係變成喂？每一個網吧都要強制性去裝過濾軟件，而唔只係過濾你色情資訊啊嘛。 過濾敏感字 係啦，色情資訊只係一個幌子嚟啫嘛，係咪先？ 而且佢真係唔需要過濾啊！直頭佢譬如話想 mon 邊啲人係透過呢個網吧去睇啲咩，佢就 mon 嗰個人都得。 係啦，或者係喂，譬如而家打學生妹都可能係一個敏感詞，又已經唔得噶啦。打第時打花生台又唔得嘅，咁啊大鑊啦！ 越嚟聽你咁講咧，大陸啲網吧係真係要登記噶嘛，用啲真名實名登記噶嘛，有可能逐漸就做到咁樣。 即係佢心目中就希望將網吧變到遊戲機中心咁樣去規管。 其實呢一個咧喺我如果冇記錯，應該喺2007或者2008年到咧，佢係當其時係有過一個咁嘅諮詢啊。而當其時嗰個 approach 政府嘅 approaching 咧，就係將網吧列入遊戲機中心嗰類嘅娛樂場所牌照入邊規管。咁但係當然就梗係俾人話。 但呢樣嘢戇鳩嘛，去到而家呢個階段，麥當勞都有得用 WiFi 上網嘅話，喂，屌麥當勞都係網吧啦咁樣。 其實你又好睇到咧，係真係而家呢個689嘅港共傀儡政權係好貫徹執行啊習匪近平嗰句即係互聯網亡黨亡國嗰個指示，你又好睇到。 你咪擔心有呢樣嘢，連網吧，喂，其實而家勾撚曬網吧都勾曬啦，我都見執咗唔少網吧啦，勾曬啦。喂，你 我見到網吧係啲印容先去， 同埋 係印容。 我曾經諗過啲街市咧開印容網吧噶，我覺得有一賺嘅，俾埋個卡拉 OK 佢唱。 有。 喂，都翻翻個主題就話，喂，你而家麥當勞都可以24小時上網噶，唔通你禁止16歲以下嘅人士夜晚半夜走去麥當勞度上網咩？ 阿望居又要更正翻你先，係最多半粒鐘嘅啫。 咁都好啊，仲有半粒鐘做到好多嘢喎，其實。 仲有私人機構，政府都話 WiFi 成啊嘛，佢啲燈柱都有 WiFi 喎，而家就嚟。咁點啊？啲燈柱又要 管制。嗱，當你睇咗呢樣嘢之後，我就想問啫，其實我個擔心其實唔係多餘喎。當你連網吧咁勾嘅嘢都諗住勾曬嘅嘢，佢都諗住發牌監管嘅。喂，網台佢要搞你，甚至乎要你網台發牌，有幾咁難？同埋今日大班爆咗樣嘢啊嘛，就係話。佢哋諗住收返所有 FM 頻道，逼令全部人行曬 DAB 嘛。 嗱，我就兩睇嘅。第一，而家即係所謂叫做 即係唔難㗎，咁樣搞你。 即係叫講一套做一套，口講網絡媒體就唔算數，但係又喺度做咁多動作針對呢個網絡媒體呢，就已經係即係好明顯就話所以叫做要一所以叫做一路一边厢就硬攻一手软一手硬啊！共产党嗰个一手软一手硬去压制住呢一样嘢。第二咧， 佢口讲话当你唔系嘢，咪等你班友松懈啊！松懈佢咪就系一嘢唔觉，抠你唔觉意就入咗你柜。 系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话嗱，其实你有好而家嗰个嘅所谓个舆论走向咧。我近呢大概三四个月留意到呢，係连师奶都开始识得即係去睇啲 网络新闻 开始识。 沙田有某位议员有开班教啲师奶点样上 用地。南区都有。 我玩过一个 group 啊，入面是全部嗰啲师奶 group 嚟噶。 你玩过乜嘢 group 啊？ 嗰、那个 group 系啲师奶 group 啊？你玩过系乜嘢 group 啊？ 嗰个 group 都系啲师奶出嚟，偷住老公翻工嘅时候出嚟搞嘢啦，约你，全部都系嗰啲。喂，唔系啊，有个师奶好正噶，食到个成个饭晓圈咁样啊，不过四十岁嘅饭晓圈啫嘛，肥嗰啲啫嘛，但系你唔好理。佢哋本身都係一個師奶，平時打麻雀，而家發覺打麻雀又輸錢，又要人哋借錢，好麻煩嘅，揸攞一身數，同埋玩性愛啦咁樣嘅，大佬。 即係佢係有好多人係已經開始有呢個習慣，咁形成咗其實係網絡媒體嗰個勢力咧，已經係跳出咗我哋呢一類過去可能由反高鐵開始。会从网上留意时政嘅人，那个层面已经系扩阔咗噶啦。 如果唔系嘅咧，佢哋都共产党唔会搞埋啲市民香港啊平台啊嗰啲嘢，真系 平台咧本身就属于明报嘅，但个问题系话有好多嘅，即系有好多嘅资讯系喺传统嘅媒体上边 ，no matter 系开放，即系叫做 开放到。now 好，開放到蘋果好，都未必睇到嘅嘢呢，你會發覺無論喺主場好，喺富人好， 啊，喺我哋花生又好 ，D 一百嗰度地方先会掘得到出嚟嘅。 咁咧留意一下，啊，明报而家咪将阿刘俊豪咧调咗去一个叫做负责新媒体嘅嘢。 系啦。 是负责搞新媒体的。 是。 是搞人哋啲新媒体的，就是。你明唔明我意思 咁，真係呢个唔知啦。但係有一样嘢亦都系好好玩嘅，嗯。即係你讲个刘俊涛呢，佢今日呢就发神经刀喎，金金讲你喎。 咦，唔 系嘛。你学咗你喎。 回应你喎。其实佢又唔系回应你嘅，佢就回应呢三个揼你嘅官员。 咦，咁 系啦， 你不如改名，唔好叫金金大师，金粒大师算捻数啦， 系咁俾人揼啊，大佬。 系啦，咁啊，刘俊涛就话咧，如果你话即系要针对今次嘅反黄游行，系即系有要去干涉嘅话，咁调翻转，如果啲大陆游客周街屙屎屙尿，周街闹人嗰啲，咁系咪又应该要去控告咧？ 嗱，我同阿禅飞嚟紧嗰时候，我都讲呢个问题。即是就话喂，你黎栋国讲嘛，话寻日金金大师游行有部分人士就指骂啲游客，咁就会可能构成呢个行为不检啊嘛。屌我哋大家睇清关会嗰啲违约法轮功又屌老母又俾臭脚人哋问 点样俾臭脚，出埋菜刀都试过啦，片都有啦， 咪咯， 差佬喺度添啦。 嗰啲你咪喂有晒片 喎，嗰啲 都但倒翻奇怪喎。當你有片俾差佬，差佬話：我呢個片都唔係一個證據，扣唔成一個證據， 跟住又報警，都冇報警。 唔係啦，嗰個片嗱，咁你拍片有好多角度啊嘛，係咪？而家個片係一個 2D 嘅一個片面角度，唔係一個證據。 嗱，再唔係咧，有一樣嘢我就真係會想去質疑嘅，係即係你話啊，尋日咁樣叫做反黃， 係 擾亂公眾秩序啊！我想問一問。啊！呢、這个2008年呢、這个台风北面集港之后，喺机场 系咪推冧垃圾桶嗰次？ 系推冧垃圾桶嗰次。 即系个女人差唔多吹走啊！ 唔系之后啦，个风走咗啦。喺机场呢个无线电视一个访问一个嚟自共匪自区嘅旅客，临尾嘅嗰一句啊，要不是中央政府，香港都完蛋啦。 系 咁，如果呢一类说话。構成都可以話一定程度上喺度侮辱緊我哋香港人喎。 喂，唔係喎， 咁你黎棟國拉唔拉先？ 嗱，你講呢樣嘢啱啦。尋日我嗱頭先我講咧，上一節講話金金大師咧引蛇出洞咧，就引咗條撚樣咧，就有線電視訪問嘅。佢話如果唔係， 又不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啊，你哋金融風暴嗰陣時死撚咗啦，香港。 嗱，再唔係咧， 就呢啲唔係侮辱性語言啊。嗱， 你其實如果睇翻咧，我諗阿金又好啊，禪飛又好啦，新比都好啦。啱啱入咗嚟嘅 B 又好啦， 哇！仲帶埋啲魚生啊咁嘅嘢，咩台嚟呢個？有啲咁正嘅嘢食， 好嘢嚟噶！ 呢度好嘢啊！ 即係集集都有噶， 係啊！多啲上嚟啦， 多啲上嚟啦， 嗱，好經常性聽到嘅喎嚇，要不是中央政府，你香港完蛋。喂，我們來消費，你幹嘛這樣子對我？ 要不是香港啊，你们哪有出钱一丁啊？我成日都话， 其实咧，喂，呢啲系你，我谂你哋成日听好多呢一类说话， 多 有冇谂一个问题？ 呢啲系好伤我哋感情噶。 系啊，但系有冇谂一个问题？点解咁多大陆人都系呢啲咁样样嘅言论走出嚟咧？ 国民教育啊， 佢哋有国民教，佢哋有国民教育好咯， 上面国民教育好劲噶， 耶！ 佢哋啲劇都係咁㗎。 宣傳一車車白銀屋嚟香港。 係啊。嗱呢一個就係話呢。 同埋佢又覺得08金融風暴都係教大陸教香港㗎嘛。 係啊仲有沙士日特別。 沙士都係靠大陸 㗎。特別係連呢個蘇匪錦良啊劉匪震撼啊呢啲撲街冚家產呢都成日去講㗎夠膽死連夠膽死喺報紙喺啲報紙啊傳媒啊同佢同我鬥嘅時候都係咁講啊沙士之後都係嚇自由行撐起香港。 喂蘇匪錦良啊我今日先話香港係應該有愛爾蘭共和軍因為蘇匪錦良講一句啊佢話唔可以再用緊金金大師呢啲 係 嘅和平嘅示威行為啊。 聽佢講㗎所以我好同意呢我有一位Facebook 嘅 friend 呢佢今日有一個提議㗎就話呢一定即係呢班咁嘅驅蝗行動嘅咁即係搞手一定要重重咁狠狠咁嘅懲罰。 嗱 第一個階段懲罰就係先停止自由行三個月懲罰你去香港你直到你哋啲金金大師啊天堂明居嗰啲呢跪地叩頭為止如果再唔做呢 嗱，我 無限期停止自由行。 喂，好啊， 仲有 呢個好， 我再加落去， 我覺得好。 再唔聽話，我哋解放軍撤退。 喂好啊， 同埋咧 断水断粮， 喂好啊， 再唔道歉嘅话咧，就唔承认咧香港特区将托管俾联合国。 喂好啊， 好啊， 不如赞成 嘅，好啊， 我点啊？ 屌你唔该，快啲惩罚我哋啊！屌你， 唔系你个思维系咁啊，觉得系利益我哋啊嘛，你咪停咯， 系咯， 其实停自由行咯。 嗱，其实咧。呢一樣嘢係好好睇到，就係共產黨控制咗個傳媒之後咧，啲意識形態有幾咁恐鳩暴。呢一樣嘢已經係好睇到出嚟嘅。你話有一樣嘢咧，點樣停自由行咧？我絕對贊成嘅。我話你聽。 喂，如果你係強國人，我都贊成啊！而你班友金金嗰啲啊，我哋養你噶嘛。 你成 即係而家老豆打仔，個仔唔聽話，屌你唔俾飯食一樣噶嘛，趕你出門口， 係啊， 趕香港出門口啦。 系啊， 系啊，等你自身自灭。 新加坡二手唔系香港二手啫， 系咯， 系咪先？ 咁啊，好简单啦，个逻辑就系咁啦。 嗱， 唔系啊，对隔篱台刁民牛惨啲啊，冇得玩啊。唔系可以入上去入籍噶嘛？ 嗱， 大佬惨啲。 通常面对住呢个情况咧，我上个星期我就喺街度，我已经做过，真系咁啱有个咁嘅共匪自驱自由行， 哇， 走埋嚟面前喺度。即系本身系喺度，人哋喺度嘈嘅啫，吓、啊、人哋喺度嘈，我埋去睇下发生咩事啦。跟住就喺我面前爆一句：要不是我们来消费，你香港完蛋！哇！我嗰一刻间，我即刻上，即系 上大楼啊！ 上身 即刻爆！ 你估下我爆乜？ 你杯有奶啦，我问。 你 好有創意啊！我點知你爆咩？ 爆 樽爆樽 爆爆！當其時，嗱嗰個咧係一個中年婦人，攞住個孤詞袋，OK， 然之後咧，隔離有個朋友咧，佢攞住袋萬寧，入邊有兩罐奶粉，我心諗你撲街啦！你呢次，你有種你就在大陸裡面買那些假貨，我們要來香港買真貨。你有胆子，你就在大陆里面买三氯牌三聚氰胺，不要来香港买奶粉。 咁啊点啊？ 即刻掉头走。 佢真系走上去买，咦系喎？你话谂得 啱我应该要点样翻上去买系嘛？ 唔系啊，其实咧嗱，归根究底咧，呢个教育好紧要。点解咁讲咧？我上个礼拜咁啊，阵间我有个文化节目，我都会提到呢一件事，就是上个礼拜我遇到一单嘢，就系、是、有几个嗰啲大陆嘅国内小朋友啦。咁啊， 即咩内啊？共匪自区就共匪自区。 咁啊，着住啲校服啦，喺嗰啲自动电梯嗰度玩啦，喺个电梯度又唔上又唔落喺度玩。咁有个阿婆咧就同佢讲：小朋友唔好咁样喺度玩啊，好危险噶咁样。咁佢哋唔听噶，继续讲普通话唔听。咁我就同阿婆讲：阿婆啊，你唔好理佢啊，你上去啦。你咁樣佢哋你講廣東話佢講普通話呢佢唔會理你佢又唔識聽你上去呢你咁樣好危險你知唔知我婆講咩係喎 講英文跟住 唔係我婆係喎嗰啲死人王仔冇性嘅真係、 哦、 哇 呢、這個阿婆好嘢啊 我真係問阿婆你咪成日上高燈呢叫佢王仔如果有個人有個人大肚你會指住佢個胎叫王卵或者指住個大肚婆叫皇后 好嘢喎啲阿婆以前都系死仔包啫，哇！而家叫王仔啊，仲 唔系我谂你会唔会指住个大老婆叫皇后啊？指住佢个胎叫皇卵啊！真系， 喂，即系搞到咁， 嗯， 因为自由行搞咁多问题啊，然之后咧学阿林少斌话事解，你哋唔应该搞咩族群挑咩族挑动族群矛盾，应该针对政策。 佢黐捻线， 唔系个问题嗱，我真系想讲翻咧。 你政府唔夠理你咁而家做乜都唔撚理你嘛？ 我要集斷你先。你話你政府唔理嘛？你知唔知我有一次我做一個節目啦？即係唔講啦，嗰個台冇人聽嘅。咁啊，訪問周寶松 啊， 梗唔係啦，仲有一個少人聽嘅，咪後先講啊。 但係呢個係撚屌台喎、 訪問 Alexa八幾個撚屌台喎、 啊？嗱， 唔好再講 啦， 你啲咩 詞？嗱，好講翻先啦，喜如啊， 嚟， 我訪問周寶松，我都講到呢個問題，我話針對政府，針對政策，但係政府你話極都冇行動喎、啊，咁點先？ 嘛， 周寶松講咩？你知唔知？ 講咩？ 繼續講咯，講 到行動 為止啦。 嗱呢、這個我就真係想回應翻啦，有好多媒體其實即我搞呢個行動 之前咧就其實唔係好多記者揾我嘅啫，跟住就琴日就當然多咗記者啦。 係， 因為就係高達斌就曲線幫我宣傳我琴日嗰個遊行，佢係曲線宣傳嘅，即係我 明。我知， 即係我明。黐孖筋啊！你咪講政改嘢都無啦啦又話啊！你都咪講我林咩又話啊？ 喂，其實我真係擔心有一日咧， 好好笑嘅喎。 我擔心有一日有份報紙有黑材料爆高達斌，其實你老豆嚟嘅，兩父子。 係， 扯口尾。 唔係，咁呢個唔緊要。咁好啦，到啲記者嚟到，咁唔緊要。我係覺得係好核突嘅一樣嘢，真係好核突嘅。當時警民關係科聯絡我，就同我講就話：喂，傅振聰佢哋都會喺你隔離度搞個集會，你哋三點鐘開行，佢哋會早你少少。我話幾點啊？兩點半。我話：哦，好啊，唔緊要啊 ，fine 冇問題啊。你咪喺我隔離。但我就有同佢講到話，你哋即係我就同佢哋講話：喂，你哋我申請嘅時候，你有冇同我講過呢啲嘢先？佢話冇。佢話佢哋都唔知道，原來佢哋係咁。係佢哋幾時同警民關係科講咧？城市论坛之后， 嗱，我就正想讲一样嘢，正常嚟讲，政府系唔容许佢哋喺同一个地方搞嘅。喂，呢个系根本系摆个局出嚟搞冲突嘅，喂，大佬。 所以咪就系佢特登系做一啲嗰个叫做冲突，俾啲记者、啲传媒去睇，话嗱，你睇下呢一班人做啲嘢出嚟就做咩啊？系特登系一班系粗鄙嘅人。是会同佢嗌交嘅。 但而家影到有佢哋嗰边嗰啲人咧，系派利是，有晒相嘅，咁点解释咧？又 咁新年啊嘛。唔系，我再讲埋先啦，讲埋最核突嗰啲嘢系咩嘢先啦。咁我哋就当然有啲参加者抵唔住颈就同佢哋嘈。 嗯， 好啦，嘈完我哋 group 好晒，开行啦，开行到我个队尾离开钟楼。 嗯， 佢哋嗰边就解散。 摆明 够钟 啦，摆到明， 摆明搞你哋啦， 收钱噶啦。如果你系讲到自己系话，哇，我系嚟撑政府啊，咩反对呢班人？点解你唔等我哋翻到嚟继续挑机啊？ 嗯， 啱啱先？ 嗯， 你哋我哋一走，你就散啦。 嗯， 跟住之后就嗱，高达斌啊中正啦，就喺呢、這个新港城出边嗰度咧，就喺度派话欢迎嗰啲大陆人嚟啊，欢迎世界其他各地嘅人嚟啊，咁样。 你哋都歡迎世界其他國家嚟噶。 我哋其實嗱， 我見到你出咗個聲明噶。 我係好重申一樣嘢，我哋係歡迎世界唔同國家嘅人嚟香港旅遊嘅。 仲有一樣嘢，我寫報紙咁耐，我上咁多次電視台，我講咁多次，我都好，我都係我同你係一樣嘅。我歡迎所有世界各地嘅遊客嚟。 係 呢一樣嘢，呢一樣嘢係舊年九月公策會林淑芬喺明報打我嘅時候，佢都想屈我。出資都係俾我打翻個轉頭啦，即係呢一樣嘢，我諗，無論係 大家嘅共識嚟嘅，係共識嚟嘅， 唔好淨係做大陸客。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香港政府就永遠就將樣嘢 switch 咗落去，就話喂，你搞族群矛盾又孖又密。但係而家我講嘅就係、是、喂，我而家係 bring out 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講咗好多次，太多大陸人落嚟香港啦。 係啊， 你係唔該，係咪應該你要係控制嗰、那個人流啊？人流方面同埋個配套方面係咪要做翻好啲咧？ 清楚啲，唔好講就咁講人流， 係 你嗰個人數， 人數 係嗱咁講啦，嗱長遠嚟睇，即係我就冇參與啦。尋日嘅遊行，我離身啦，因為我都驚俾人拉噶嘛。嗱，但係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咁睇，即係我覺得係有效嘅。點解咧？起碼你成為咗即係嗱，頭先阿馮飛同我講啦 ，Yahoo 嘅投票都好多人， 而家有 大比數 咁我出嚟睇嗰時咧，有八成係支持呢個驅蝗行動。 係啊，大比數支持你哋啊。 9%就反對，1%冇意見。咁啊，但係睇下啲五毛幾時觸動啦，又係。 嗱，大比數支持你哋啦，啊，咁我亦都覺得係做到一個關注，因為我成日都話啦，喂，屌你喐個政府唔 Q 你，就等於你上次喺上水個驅逐水貨客嗰個行動啫嘛。當你政府唔做嘢，我哋就要做一啲咁嘅嘢去引起一個 joy attention。不過長遠嚟講又唔係辦法嘅。點解咁講咧？第一。有一班離地嘅撚樣咧，就會覺得，哎呀，你哋咁樣搞埋啲咁嘅嘢，啊，學下咩高達斌嗰啲咩 你哋好唔理性，你哋好 理性啊，暴力啊！嗱，今日已經好多人話你哋其實係暴力噶，黃國棟啊，我唔知點解佢話今日話要粗暴啊，佢黐撚咗線啊！ 我覺得完全唔粗暴， 和平示威都叫粗暴，咁做乜嘢啊，大佬？和平示威都叫粗暴？喂，你鬧佢嗰啲人啊，有乜嘢證據話係你金金大師嗰啲人先？ 嗱，因為點解佢哋覺得係粗暴咧？其實我覺得係因為明報一張相，今日我都睇到一張相，就見到你其中一位成員咧，就用呢個中指咧懟住一個喺著到好靚靚嘅戴住古馳袋嘅遊客。 咁呢個睇落嚟咧，我完全唔理其他嘢咧，我淨係睇張相咧，就覺得係粗暴嘅。 嗱，我可以同你講，嗰張相我自己去睇咧，嗰、那個靚靚嗰位太太，佢係舉起咗部手機係影相噶，而嗰個人係只不過你影個相嘛，我咪俾你睇我哋個姿態係乜咯？ 係啦， 咁就叫粗暴啊！ 所以咧，咪等於林老師嗰單嘢啫嘛，佢就係攞一點啫嘛，攞嗰個 what the fuck 放大啫嘛，其他你後邊啲 唔係啊！你作為喂黃國棟，你法律界人士，你咁樣竟然咁樣指一個粗口手勢，你都同我講叫粗暴。喂，我真係完全對你係好撚失望。 嗱，個問題呢， 我而家一個合法嘅遊行嚟㗎。嗰班人，喂，你我都頭先同你講，你引蛇出洞。施君龍講乜嘢啊？施君龍話你班人啊，要做英國走狗啊，唔好留喺香港啊。喂，佢係咪粗暴啊？佢咁嘅言論，大佬。 嗱，你始終有一樣嘢呢，你話即係學林少斌啊、阿孔令瑜啊，即係陶君衡今晚唔喺度，我大聲啲講啲乜啊？陈善盈啊，叶宝林嗰啲成日话针对政府嘛。 施君龙系佢种下个祸根嚟噶。 唔系咯，嗱，我唔计呢一样嘢，好简单，你话针对自由行，老老实实，即系喺所谓叫评论界里边，我谂即系叫打自由行呢一样嘢，就即系只系从来都系细佬单票独到。 三条友啦，你啦，黄世七啦， 细泽都冇， 买家夹咯， 买家夹都冇， 买家有嘅， 冇， 我睇过。严 格嚟讲， 咁是但啦，你 严格嚟讲， 你中意啦。 OK， 单票独到，你话针对自由行唔好搞族群矛盾，你班扑街冚家铲有冇提过啲咩出嚟先？ 冇，完全冇。 好啦，第二样嘢。呢个针对要针对政策，过去政府话新俾你讲话一路踢都踢唔喐啦。但每一次所谓有族群矛盾出现，无论阿金你哋喺搞咩上水光复上水水放下又好，前旧年年头 DNG 事件好，跟住就到阿 Gary 阿范国威呢个 NSB 招牌又好，到今次又好，出嚟一个效果系咩呢？即系用共产党嗰个嘅术语，你哋系喺度挑动族群矛盾。但每一次有呢啲行动出嚟，呢、這个港共傀儡政权即时有反应，代表住咩？ 系 代表住成功， 唔屌唔松化咯。 呢、這个都系 嗰班人唔屌唔松化，咪好简单。 呢个都系其次。 你作为你黄国栋，你作为一个律师，你喺 D18 度做节目，你有乜你嘅理由？一班普通市民和平咁样去喺度游行。只係舉下中指同我講粗暴，你冇撚嘢嘛？施君龍講啲嘢係咪粗暴啊？仲有啊，原來施君龍當年殺咗人放火， 點解可以攞到單程證？ 可以攞單程證嘅嚇、啊，你喂你嗰邊保安局啲人話，因為佢已經改過自身啦。哇，原來改過自身就得㗎啦。咁佢可唔可以移民去其他地方？ 嗱， 佢唔得㗎，佢你叫佢移民去加拿大啊，唔得㗎，有案底唔得咩？有刑事案底啊嘛。但點解我哋香港可以中門大開，俾呢條冚家產入嚟先？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施君龙咁样帮共产党手，喂，我而家开始咧觉得，喂，原来共产党系咁样利用一啲犯罪分子嚟香港做嘢嘅，我开始怀疑张志强系咪捻死嘅。如果今年占中真系行得成，我觉得有机会咧，有个深化张志强啊，率领一班解放军啊，揸 AK-47 对付我哋，我真系觉得张志强未捻死。喂，原来一出嚟个客观效果系咩啊？共产党系利用一啲犯罪分子嚟对付香港人啊嘛，大佬。 嗱，我走翻转 呢啲就叫粗暴啦，黄国栋。 黄国栋。OK， 嗱，最好即系第二节差唔多完，我真系好快讲完，讲埋佢就族群矛盾，点解即时有反应呢？都系睇翻共产党嘅历史，都系玩咩？族都系群众斗争里面去稳位上嘛， 是。 但如果那场的群众斗争是会对自己不利，会就怎样啊？即时拍停。所以为什么是有效果？从 DNG 到你寻日阿金你这件事为什么即时有效果？这个其实根本就是说他一个策略是去针对共产党的策略来的嘛。所以你话一样嘢，嗰班咁啊左交左拆和理非非有屁用咩？ 针对政府唔稳你，依家你唔好忘记啊！高铁开捻咗车之后啊，港珠澳大桥通捻咗车之后啊，过廿亿人过嚟啊，每一日大佬，你点承受啊？ 佢哋话要大开中门嘛，喂，唔好咁怒气啦。第二节就咁先啦，下一节继续。 喂，食鱼生喂， 继续挑动 四呢件事。所有的真相呢，現在我們未完全清楚。 如果 有一個中國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我一點係唔係好明白嘅？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 現在大家都不需要堅持啲乜嘢立場，我哋嗰個空間和商量嘅餘地咧係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絕對冇講過。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华、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I Revolution。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耶。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 Roger 史提芬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喂咁返嚟呢个城市论坛 我哋今日嘅议题系咪 左匪之风唔喺度？ 阴公，即系喂， 我哋嘅大作家喺边？ 喂，会唔会爆得滞？我哋今集 唔爆啊，真系唔系你今朝有听嗰啲一把一定兴嘅，大班又系话去谴责啊金金大师嗰班人，即系我觉得你无意 爆发，哇！你仲爆？ 唔系你嗱，理性地讲，无意你咁样有啲人去指骂一啲游客，中国嚟嘅游客。咁係有啲唔係咁好嘅感覺，咁但係有冇證據話嗰班人係你嘅人先？呢個第一點。第二點，而家引蛇出洞，不單止有施君龍，仲有嗰啲大陸嘅女人， 係 包括接受有線訪問嗰個男人，又話：哇，冇我哋中央啊！你哋香港死撚咗啦！金融風暴唔係我哋買嘢，你哋香港嘅零售業啊，你香港各行各業死撚曬。咁呢啲人唔係粗暴咩？呢啲人唔係傷害我哋感情咩？點解我哋和平好理性咁樣去遊行，原來係唔得嘅？而我哋要硬食去包容佢哋咁樣嘅無理指責，你點解要求香港人係咁先？你話要對個政府，而家就係我哋睇歷史睇數據啊！每一次我哋矛頭指向政府，政府係唔夠理啊嘛！而你班謀理，你呢班謀理走去 鬥爭， 搞群眾鬥爭，走去奪人嘅劫。就即刻做嘢啊嘛，即刻又限奶令啊嘛，系嘛？边个造成噶？政府逼成啊呢样嘢？你讲我哋喂好捻得闲啊！你金金大师，你放假你都想陪下老婆去玩啊？ 我抢咗先， 热死啦啦出嚟游行做乜嘢？好捻得闲啊！你 我抢咗先， 好嚟啊嚟啊嚟、啊！ 政府唔做嘢， 咪市民自己做咯，好简单，我都以为好简单个道理。 限奶买唔到奶粉，林辉就话 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唔係佢話飲人奶係 i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唔係買唔買飯。 葉寶林講先，葉寶林同陳景輝講先嘅，何不為人奶？然之後林輝就係 i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冇人槍嘢。 葉寶林咩咁講啦？冇細路，佢飲奶得佢人奶得佢老公飲嘅啫嘛，佢梗係咁講嘅。 是是啊！王浩然也开埋名添。 呢位哥哥，你啲鱼山喷晒喷晒落翻电脑。 唔系我冷静啲， 边个冷静啲？ 王浩然饮得几多啊？梗系 i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啦。王浩然唔系 B B 啊嘛，佢可以食饭噶嘛。王浩然饮得几多人奶啊？一日饮半杯，大佬 B B 啊食几餐啊，大哥。 即系有一样嘢唔做嘢啊，人哋做咗嘢。 你班友又唔喐，好啦，话你搞族群矛盾有效果，又话你好挑动族群矛盾。喂，老老实实，阿锦 点？ 寻日玩咗啲咩先？ 嗱，老实讲，寻日都未玩咗啲，唔系玩得好好严重嘅嘢啊嘛，大佬， 你哋唔系玩啊？ 我只不过系话一班人沿途嗌口号咁简单。好啦，中间有啲大陆嘅旅客可能觉得好过瘾啊，影下相乜乜乜，或者讲两句，喂，你衰啲讲句。你屌我就得，我梗系屌捻翻你啦，啱唔啱啊？ 系咯， 啱啱先？咁你可能有啲少少言语冲突，我觉得呢啲正常啊。你一个游行嘅队伍遇到一啲嘢系正常嘅。 其实个游客挑机先系嘛，即系照头先个讲法。 系啊， 所以你哋有啲人先同佢理论翻。 系啦，系啊。咁喂，大佬，如果你觉得咁样，你觉得系有问题嘅，咁我唔知又话 唔系。 我有样嘢觉得好，我觉得有样嘢系好捻离谱嘅，就同我哋讲就话喂，我哋琴日做啲嘢好唔文明，好唔野蛮。我真系好想知道一样嘢，大陆。嗰啲人当年话咩咩早一两上年咋嘛上年咋嘛咩抗议咩韩国定知咩喂真係冲击人哋铺头喎。 喂唔使呀都上个礼拜节目我有讲啦搭唔到飞机就打人嚟。 咁咪係囉。 咁嗰啲系咪文明啊？ 嗰啲系咪 我淨係讲样嘢啦。喂抢晒我哋冇得买出钱一定洗衣街加加增盏塞到爆晒行人路行唔到要我哋香港人行出马路行嘅咁危险嘅。边个唔肯文明啊？而家 喂，陈景辉叫你包容一下佢哋龙衣水嘅同胞啊！ 包个老母啊！唔系你可以长时间要求我哋唔肯出声做鹌鹑去包容我哋出两句系只系出声，我哋冇做任何嘢，只系出声。你话我唔肯文明？ 唔系呢个点解提明报呢张照片咧？嗱，你头先所讲啲嘢，如果有去过，我冇去过现场啊，就咁睇电视，我觉得系 90% 好和平，同平时示威一样啫嘛， 系 嗌口号啫嘛，表达我意见啫嘛， 系。 但问题点解明报系专登挑我张相出嚟放大啊嘛？个问题，喂，好明显就收编咗之后，成个编辑方向啦。 呢、這個絕對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呢個情況、啊。喂，咁你只不過就再抹，就叫用佢哋講法就話，你係抹黑緊呢班人嗰行冇錯啊！喂，佢哋跟住就唔再提，究竟我哋個申訴係啲咩喎？直接係針對就話，喂，有啲咩挑機啊，有啲咩嘈啊，有啲咩成？我哋嗱、啊，我頭先講，俾我講埋先。我去到呢個新港中心嘅時候，我哋班人未出聲，高達斌對面班人就已經喺度嘈啦。咁呢啲叫咩嘢啊？ 喂，嘈咩先？高達斌。 咪系咁话走狗啊、汉奸啊，来来去咪嗰几句噶嘛。 我想问下，嗰啲媒体包括今日嘅黄国栋，话你哋唔文明，佢哋有冇同时间谴责个警方？点解会批准高达斌嗰班人喺同一地区嗰度整一个叫欢迎自由行嘅活动啊？ 之前仲要系冇申请啊， 冇申请啊， 冇申请。 而家边个唔文明啊，大佬？ 佢头先话你咩话卖国咩国 卖国贼啊？咩 嗰啲先系滋扰啊？ 唔系有样嘢，我想澄清一样嘢。如果我做呢样嘢系为香港嘅。我賣咩國啊？ 喂，仲有一樣嘢，黎棟國話你班人有機會構成行為不檢，喂，佢鬧交啊！我就算普通，我冇喐個手，指住互相指罵對方，咁樣叫行為不檢啊？咁你清關會啲係咩啊？喂，大佬， 喂，仲有一樣嘢， 行為不檢嘅定義係咩先？ 嗱，仲有一樣嘢，而家黎棟國就係挫你，意圖或企圖挫你行為不檢，即係叫落 order， 叫秃鹰，叫只死秃鹰做嘢啦。 係， 老老實實。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即系露鞋先系嘅啫。你有冇露条周出嚟啊？ 唔系，好简单嘢，好广泛嘅。 我就真系好想知道，我有乜嘢行为不检？ 例如 第一样嘢，但系我想讲翻样嘢。成个游行，当真系有一啲叫做话言语上嘅冲突嘅时候，警民关系科即刻同我讲：阿梁生，你可唔可以去帮帮手调停下，叫啲人继续 keep on carry on 行？ 有做啊！ 我有做嗱，但系我想再讲，我开头做嘅时候咧。嗰、那個情況我做得唔好嘅，唔夠理想嘅。呢、這個時間咧就有個人出現咗，通常喺你個台度咧，你都係插佢噶啦。嗰、那個就係黃洋達。黃洋達琴日係有嚟，佢唔係抽水，佢純粹係行。佢見到我發生咁嘅事，佢行出嚟話：不如咁，我幫你撳一撳啲人啦。佢先至咁樣嚟插入嚟，幫我去撳班人。當班人撳翻落嚟，繼續 keep on going 行嘅時候，佢係俾翻支咪我嘅。 嗯，好啦，一個問題。 黄少嘢， 一个问题，我 点解咁多倒班人嘅咧？ 你一路讲，我一路谂，我谂紧有一个问题，好唔好问？但系谂下，既然黎栋国玩到咁，我就问。 好啊， 寻日同你联络嘅警由呢个警民关系组嘅 PBRB 嘅 Sir 边位 啊？系咪叫范家辉？ 唔系， 但系都系游资王， 都唔系范国威， 系。 得得，已经知咩回事啦。嗱，好简单嘅啫，而家成件事。 嗯， 如果你话举中指都系构成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嘅， 系。 咁我想问一问，2011年7月14日啊，朝早大约10:50喺呢个汉口道 YMCA 一单差人同旅游巴司机嘅冲突。当中是有证据是反映住那个涉事的差人是举中指，那你拉不拉他呢？这个第一。第二，这个有相当多的访问片段，包括在无线 Now Cable 出来的那首接受访问的那些的大陆游客都是说，要不是我们来消费的时候玩得之如此类，都是构成一个侮辱的时候。如果阿金你去报警，话呢啲游客系对我构成侮辱，都系一个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你秃鹰争拉定唔拉？ 一定唔谂会拉啦，因为试过你睇林慧思单嘢，有片为证啊，系清关会啲人发难啊，喂，佢都话嗰条片系唔可以做证据，因为嗰条片好片面啊，喂，点样先唔系片面啊？我用360度镜头拍一次啊， 喂，同埋嗱， 好似 Matrix 咁啊， 我想讲多样嘢咧，系我系琴晚我先知嘅，原来咧，我哋琴日嗰个游行咧，中途咧系有啲人士加入啦，其中估唔到系有印巴籍人士加入嘅。是真的边个是真的 原因他有没有了解过 因为我有问即是有个朋友跟我讲返我说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他说有啊他说他们不就讲返啲死大陆人落晒你搞到我因为他们本身是香港人来的嘛有香港身份证搞到我们都没有地方住搞到周围咁逼即是他们都会讲返样是坚的这个是坚的。 他有没有跟你讲一句 你自己不要讲粗口 粗口啊 咪都点埋搞错？ 我咧惊同你讲，唔好讲粗口啊！ 但系嗱，我同你讲系坚嘅，系真系坚嘅， 系 真坚。即系你谂下呢样嘢，如果佢琴日我头讲，琴日都讲紧，我哋做呢样嘢系为香港人，系为本土人。咁呢一班印巴籍嘅人士都系本土人，都系香港人啦、 啊。系啊， 啱啱啊？ 啱啊！ 啱啱先，咁其實我都係為咗呢樣嘢去做，而佢哋見我哋嗌啦，係關呢樣嘢，佢哋主動 join 我哋一齊行喎，大佬而家講緊係，咁呢個政府其實喺度做乜撚嘢？我想知 唔撚會做嘢咯？ 咁亦即係話，咁亦即係話，已經係啊，再一次打破呢個土共同埋班左賊嘅一個迷思，香港人即係中國人，嗰班印巴又係咪香港人先？ 係啊，真係我 咁佢哋係咪中國人咧？ 佢係本土派。 阿 B 哥啊，阿 B 哥话佢系本土派，唔系唔系，绝对系，我都系，始终成个运动虽然系成功，但系真系要有一个前瞻性嘅考虑，就系、喂，下一次你再咁做，未必有力噶，即系始终系 我哋会用应该唔同嘅方法， 同埋会唔会系即系譬如针对一啲药房啊嗰啲咧，即系 呢个我哋会考虑之中。考慮之一，嗱， 同埋佢話佢唔可以，即係今日蘇錦良個撚樣咧，佢話唔可以再容忍有呢啲咁樣嘅集會出現啊嘛。喂， 唔係，我好想爆啊！你老味，我而家講嘅，我哋今次嘅訴求就係講緊就係話自由行太多，希望佢能夠收緊。跟住佢繼續講咩啊？啊，我哋咧就應該咧就會同18區再傾下咧點樣去。 傾老母啦！ 你話。喂，你而家系咪听紧我哋数学？定系你系火上加油？ 唔系，讲埋先。佢话佢唔可以再忍受啊嘛。咁佢系咪即系暗示下次唔谂批你哋游行咧？唔批唔紧要啊，你系有游行嘅自由噶，你只系通知佢就得噶啦。我唔使不反对通知书噶。你知唔知啊？ 我1月1日嗰个系冇不 系啊，唔使理佢噶，下次继续通知佢就算捻数噶啦。 其实咧，有一样嘢咧。佢點解蘇錦良會咁樣講呢？問題佢係只係繼續諗住咁樣去愚弄市民，話繼續講呢一個嘅咩自由行好緊要啊，經濟效益諸如此類啫嘛。下一次我個提議啊，當然你唔好介意，好似抄我書啦。 講啦，唉！ 你問翻蘇錦良，你下一次見記者嘅時候，我提議你問翻佢。如果自由行 冇，如果我少咗自由行，但我多咗鬼佬，多咗日本客，香港依然咁旺，但少咁多问题，你苏锦梁点解唔做翻呢一样嘢？ 系啊，啱啊，啱啊，啱。 系咪？我上应该系过年前，我已经写过出嚟。新加坡鬼佬客系多咗，架仔客系多咗。佢哋唔系冇钱去旅行，只不过唔嚟香港。 唔系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你有讲嘅。 系咯，咁呢一样嘢继续执佢。 喂，但系我想问阿金金，你有冇？你话有啲印巴籍人士啊，嗱正经嘅，你有冇问佢攞 contact 嘅？ 冇。 哎呀，你真系失策。其实咩？我觉得成件事咧，应该既然有啲咁样印巴籍嘅香港人嚟 join 咧，应该要问佢 drop 低啲 contact 咧，谷埋佢下次再出嚟。你变咗嗰样嘢，唔系净系俾人觉得系你净系香港人嘅事咯。喂，印巴裔嗰啲人都系香港人嚟噶嘛？佢香港细 啊 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应该系点样讲？根据阿陈景恩。唔系陈景辉啊，陈景恩所讲，你要收割呢啲成果啊嘛！ 哇，收割啊要用 嗱，我有个朋友，嗱我又要爆料俾你听，我有个朋友话听到啊陈景恩讲啊上次 HKTV 单嘢啊，佢话佢个 page 咁多人，点样去收割嗰啲成果翻嚟啊？收割嗰啲咁多人嘅 like 啊 ，like 咗个 page 嗰啲，要收割呢啲 like 咗等于做咗噶咯？ 我唔知啦，咁你要学下人哋啊，即系收割啲 嘅认真，跟住落去点玩法先？ 嗱，真系而家仲倾紧。真係傾緊，因為第一今日三個局長我都唔明白一件咁嘅事，要揾三個局長出嚟做回應。 證明到了咯。 聽日 CY 仲會開行政會議，記者實會再追問嘅。 佢會唔會要你交報告？ 可能 要你去交報告啊！屌， 可能要。另外一樣嘢，點解我哋會再傾呢？因為琴日確實喺個其實如果你上網，其實都有人都知噶啦。當我哋遊行完咗之後咧。阿天河名人 是 受襲的， 邊個襲擊佢知唔知？ 唔識嗱，我講嘅情況就係點咧？我哋完咗喺中樓，就諗住過翻去沿翻梳士巴利道咧，跟住行過去廣東道嗰度。 嗯， 咁喺燈位嗰度等轉燈嘅時候，就有個人行埋嚟。咁我唔知，我不以為意嘅。咁我仲以為係阿天河名人啲 friend。咁佢打一打天河名人個膊頭。咁佢另一面住面望佢，望一望佢啦，跟住一拳就打落去，系一拳打落去，跟住佢成个人系跌咗落地下嘅。 但你唔帮手捉住嗰条友？ 喂，都话我以为系佢识噶咯，我点知？喂，识，因为我哋系啱啱。 但你见到佢打佢咯？ 你明明我系啱啱完咗个游行，咁我以为系可能系参加游行啲人系见到佢走去谂住同佢打个招呼，打个招呼，点知原来真系同佢打个招呼， 即系打， 真系打个招呼。好啦。跌咗落地下之後咧，打佢嗰個人就向我哋豎一豎中指，跟住就跑咗去啦，向住呢個貪官方向跑咗去啦。 有冇人拍咗片咧？冇啦。 邊有？ 有冇報警嘅時候？ 有報警，有去驗傷，有去驗傷嘅。 認唔認到人啊？ 咁好易捉嗰種。 點認？ 咁都閉路電視而家係嘛？ 哇！咁我唔知啊，大佬。 照計唔認真做咧，好易捉。 嗱，而家我正知道嗱，我有問過受傷嘅天下名人。你認唔認得個人？佢話佢唔識個人。 嗯， 咁我哋究竟我哋其實唔知嘅，而家發生乜嘢事啊？點解會係啱啱完咗？咁我都有話，喂，會唔會你好多仇家乜乜乜啦？佢話，喂，真係唔知喎、啊。你要明白係啱啱完咗。 咁點解 個遊行 新聞有冇報過啊？ 冇， 就係點解啲新記者即係有報警有成 啊？我有報警，但係個問題就話，其實我都有諗過，都有同佢喂，我冇 call 啲記者乜乜，但我哋又諗。如果我哋冇啲咩，我哋唔想做好多胡亂嘅猜測啊！但係今日我見有三個司長出嚟， 所以我就講緊呢樣嘢啊！ 三個司長走出嚟， 喂，如果見到報咧，喂，你應該問下黎棟局，喂，點解你唔譴責打人嗰啲咧？你譴責示威嗰啲咧，就係 唔係？即係而家 就冇見報問題， 所以咪就講緊就係話，既然黎棟局話，喂，會唔會係有啲人有咩咩粗暴行為？咦，其實咪講緊嗰單，因為我哋有落保噶嘛。黎棟局 講嗰單， 係啊，佢其實咪講緊呢一單咧。 唔係我覺得你天河名人天河名區上咗架白車之後咧，有張相噶嘛？ 我影嘅，我影 噶嘛？係唔係？如果黎棟國一喐你，或者你係咪聽日見你老友啊高達斌啊？咁樣唔使用個純話屌你嘅，即係如果你見到你話高達斌又屈鳩你，話你班人暴力嘅，咁你咪攞翻呢單嘢出嚟，攞翻張相出嚟咯。喂！呢啲系咪暴力先？而家有人俾人打，大佬。 仲有一样嘢咧。 不过其实咧，我都想讲埋嘅话，我唔知点解你会上去 show 阿高达斌 ，show 佢都有味啦，大佬。点解要睬佢嘅？ 呢咁呢个系 尽地主之谊啊！ 尽到地 黐线嘅，我真系觉得你真系冇得 show 佢。 系咪啊？其实我会觉得有啲嘢咧，即系 都是需要的，即所謂呢我們 高燈的原則就是要跟他做什麼呢，倒到一地都是膠嘛、 哦、水人射地 是咯，是不是先知道這件事 有片有真相，有片有真相，有圖有真相。 我看法呢、 嗯、 即已經擊中要害的了，再 是我都覺得是，我覺得是 擊中要害㗎喇。咁 昨日有人話以含嚟㗎，有啲自由人話哎呀佢咁樣傷我哋感情以含嚟哎最好啊，冇撚嚟㗎，你真係 我都係講緊嗰句，你有種嘅，你班咁嘅共匪蝗蟲有種，你就喺返匪區裏面呢就買返啲假冇， 唉算啦，佢话以后唔嚟，你下一句好认真问佢，乜你敌得过你诚实嘅身体吗？你咪一样有理， 唔系即系我 很诚实系咪先？ 但系咧嗱，我谂总结一样嘢咧，你会睇到啊，而家个成班狗官都系吓，继、啊、续睬你都有味，一系就搞鸠你，即系好简单嘅啫。如果有读历史咧，啲殖民史咧，就好明显噶啦。呢啲搞侵略殖民嘅啫、 嗯， 即系喺度揾水銀射地，仲有就呢個叫做農村包圍城市， 會講明顯係㗎， 係啊，絕對係，絕對係， 即係搞要搞到香港民不聊生， 唔係呢個係西藏化嘅手段嚟㗎嘛， 係啊， 過往都係咁做啦， 即係所以係咁咧，我會覺得嚇、啊，純粹個人意見啊，即係我會覺得跟住落去嘅話咧。就好應該做一樣嘢， 嗱， 即係用翻左膠嘅論調，就係叫做我哋要深化個運動。我哋應該做咩呢？我覺得啊，如果下一次唔淨止係啲印巴裔出嚟， 喂，印巴裔好嘢啊，有碧華衣啊，大佬，我中意啊，你走你真係收割啲成果先得嘅， 頂你 真 係 得， 跟住 知唔知邊個碧華衣啊？ 如果係 知喎咩 啊？好靚女， 俾佢講埋。 如果係真係。能够推动到啲师奶唔係去话你咁暴力啊咁唔理性，而係话好嘢咁咁啲师奶会走埋嚟揽住你嘴嘅意图啊，企图喂有冇把握先， 嘩呢、這个难啲喎、啊、真係。 唔係嗱我正想讲呢个 point 就係话你哋嗰个行动係 ok 啦，但你哋个教育係做唔到嘛。教育嗰样好紧要，即系等于我遇到嗰个高登婆婆咧，即系啲王仔冇姓嗰个咪可能长期上高登咪接受到呢种教育咯。即系我谂你哋要将呢一种而家被殖民香港人被洗脑吓，佢、啊、抢我哋嘢，佢逼我哋饮屎水，仲话皇恩大赦我哋嘅呢一样嘢要入到屋先得啊。 又或者 你嘅问题你入唔到屋啊，大佬 唔系入唔到屋嘅，有少少阻。 喂，寻日有一个 post 咧就好捻正嘅，我谂啊，金光大师都有睇嘅。有个女仔就参与完你个游行之后咧，翻去俾老豆屌，个老豆就话咩啊？香港回归咗噶啦，你哋都系中国人嚟噶。个阿妈就话佢，你唔好阻住我睇电视啦。跟住个妹又话佢搞事。嗱呢啲咪入唔到屋咯，跟住个女仔就好冤屈啦，匿埋喺间房度喊，系出咗呢个咁嘅 post 噶，我唔知你有冇睇到。 有， 即系你要做嘅嘢就系你要教育嗰班，唔系离地嗰班啊，而系屋企嗰一扎老人家，你要去知道发生咩事先得。 我反而觉得咧，有一样嘢可以嚟得实在啲嘅。 点样咧？ 我觉得系即系可以将上次咧上即系喺上水咧。追水貨客啊，度尺嗰啲嘢咧，攞翻出嚟。但今次好明顯咧，係去針對住咩咧？針對住啲師奶好擴張嘅嗰類啲貨品。例如話咩咧？嗱，尋日消委會就咩？大陸有個公佈就話好多次子，大陸做嘅次子。 敏人啊嘛，有菌啊嘛，含菌 係啦。 咦？你痔瘡嚟咁嚟？ 係啊，敏爛屎忽窿啊嘛。 仲有咧，就係、是、舊年我喺城市論壇串葉柳嗰句嚇、啊，微博上面講話唔搶奶粉，搶衛生間，台上嘅咁多位嘉賓唔使用。 喂，唔係，喂，你講呢樣嘢認真認真。我上個禮拜真係見到一單嘢，你提醒我，我喺地鐵度我好撚憤怒嘅。地鐵咧有個王啊，即係、我諗國內嚟嗰啲自由行啦、啊， 用完嘅 M 巾掉落地。 唔係，佢同啲職員嘈，佢話點解你個衛生間冇衛生巾？哇！屌你，我真係幾撚興啊！喂，老撚鳳啊，大佬有廁紙招呼你已經算好啦。香港好多廁所冇廁紙嘅先生， 即係。 因为佢帮佢老婆，佢老婆可能唔舒服要换 M 巾咧，入到厕所冇 M 巾啊嘛，大佬。 你我觉得系 都冇噶， 咪咯， 咪咯， 闹 全世界都冇， 佢闹地铁个员工， 全世界都冇。 哇，我真系好捻愤怒啊！嗰下大佬，啲咩夫妇嚟嘅？ 即系纯粹提议啊，我觉得系可以针对下呢啲。当真系即系都系讲紧嗰句，我哋去屌林辉、屌叶宝林嘅时候，成日讲嘅一句说话，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啊嘛。 系系，呢个确实系啱啱啱。 我唔系叶宝林，我一早知噶，我成日都话佢唔系妈妈啲奶，屌你 又嚟， 唉，梗系 i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啦，大佬 阴公 系咪先？咁有冇嘢补充啊？咁大先喺呢单嘢入边惊唔惊先？ 冇啊，唯有煮到埋嚟食咯。如果你话系真系要去检控嘅，我真系想睇下你用乜嘢嘢嚟到去检控。 第一咧， 即系我系好想知。 第一，禅飞头先讲过咧，即系你话嗰个叫咩啊？行为不检咧，好广泛。喂，屌咁啊，就喂抖指骂都叫行为不检嘅，咁啊，即系好多嘢都唔得。 同埋我真系好想知道，喂，咁指骂又唔系我指骂，咁 你 系 指骂， 唔系佢会搵你录口供咯，咁啊搞下你啊，搞到你唔得闲咁啦。 即系可能搞到你翻工时 够有难嗰入噶啦，根据因为佢又冇事主去报警啦。 唔系佢可能 一滋扰咧系好个人嘅，又系即系你我用个中指屌你咁样先算啦。你觉得好，我哋 friend 嚟，可以好 happy 噶嘛，要打招呼嚟嘅啫嘛。所以就系你个事主去觉得系佢滋扰你。 咁喺架 lift 度放屁啊！我试过啦，闻大人啲屁啊，闹完个大人，个大人放屁，咁佢咪招紧。 所以佢一定要有个投诉人先。如果冇咧，就即系玩你嘅啫。主要就係嘥你時間。 我就覺得有一樣嘢咧，我就代你先下手為強。黎匪動國，你估你呢度真係共匪自區啊？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啦，有正經嘢唔撚柒做。搞埋啲小动作，系咪先？ 我谂呢啲系小问题，你又搞到好似吹到好大咁。我就 系我 所以我觉得我有个 friend 嘅提议好啊，即系我哋一系要联署啊，俾呢个中央政府啊谴责驱蝗行动啊，惩罚香港人啊，停止自由行嚟香港。 我第一个签 断水断粮同埋撤退解放军，仲要仲死，交由联合国托管。喂，真系要做真咁嘅联署，真系睇下几多人联署。 跟住佢同你讲，其实唔敢，你咁样唔啱嘅，大家都系一家人，系嘛？ 唔好咁样，我哋有咁样，唔系一定情况。你菲律宾都要制裁啦，菲律宾嗰个总统咁衰，都要制裁啦，制裁香港咧，我哋先廉署中央政府制裁香港，递俾 CY 先，睇下赞唔赞成。真系，你就咁去奶粉铺照做嗰啲， 唔系我哋， 但你搞啲新花样啊嘛？ 唔系，真系有一谂呢个咁嘅逆向嘅廉署 ，OK， 有一谂真系喂。 呢个可以绝对谂。 跟住咪叫埋高达兵嚟签咩？你咁捻爱国 啊？ 喂，仲 OK 喎？ 惩罚我哋啊！惩罚我哋啊，大佬！ 喂，高达兵惩罚我爸，屌 OK 喎！ 咁似四仔场面嘅，惩罚我爸， 系咯？得喎。我梁美芬都签，呃都签啊，就扭晒 俾嗰啲梁美芬啊， 系咯， 嗰啲都签 埋。 系 啦， 即系都系讲紧嗰，都系讲紧嗰句，你班大陆人咁大口气嘅， 唔好落嚟咯，上面食假嘢咯，你 咪咯，咪先， 咪咯， 再唔系嘅，仲有一样嘢啊，即系你特区政府呢个港共傀儡政权，到而家都仲未答我，无论你个呢个苏匪锦梁，呢个容匪伟雄。喂，我唔要大陆客，不过我要翻啲鬼佬架仔客，得唔得先？俾唔俾嚟先？ 如果你咩而家搞捻到我咧，我早，因为我早嗰几日咧，连续星期五六啊，我都一早走去呢个尖沙咀 I Square 睇戏，即系连续睇两次华尔街啊嘛。屌你咩同场，我见到有鬼佬食饭，见到有鬼佬，我真系感动到我流眼泪。我几捻耐未见过尖沙咀有鬼佬啊！你老味真系，哇！跟住我第二日咧就同我老婆去睇，我老婆佢哋好似唔系讲英文，我是冷淡啦，讲斯洛伐克文都好啦。屌你，总之佢系外国人，唔咧系黄就得啦，大佬。真系几捻感动啊！点解搞到香港咁捻样啊？真系 喂，唔压迫你点样吓、啊，令到你香港人乜都要依赖特区政府。 喂，讲多样压迫啊！我就想讲下，你一讲压迫就嗱、啊，喂，即系呢个鸡汤房太空舱之后啊，有一个元朗啊，崇山新村啊，就发现咧、就起咗一个叫 货柜屋 啊，咁咧就24个单位啦，月租3500蚊，每个单位就150尺，月租3500蚊，咁啊个业主就话咧。嗰、那個地咧就有80000多尺嘅，可以住20多户人，仲大過佢温哥華嘅屋企，咁佢係笑埋出嚟喎。佢就話：嗱，你住落咧就會揾翻以前小社區嘅感覺啦，亦都有密碼鎖嘅，可以拍卡出入啦。咁有12個貨櫃嘅，咁就分成兩層啦。咁就24個20尺長嘅貨櫃就開始招租，每個都有冷氣啦，入面咧就好焗嘅。其實佢因為佢要隔熱啊，佢係鋪厚咗嘅，入面都鋪厚咗啲牆啦。 咁另外隔離一得咧，就係一啲未開始裝修嘅貨櫃，即係佢有啲貨櫃屋咧就裝修好噶啦，就油曬五顏六色，好似好靚咁啦。隔離有一排貨櫃啦，佢話嗰啲叫鹹水櫃，外國都係住嗰啲嘅。咁、那個即係個搞手就話佢自己本身咧就做設計嘅，就做規劃嘅，所有嘢木板地台啊，牆身加厚兩寸可以保温，冬暖夏涼啊，仲有六個化糞池啦，就話咧嗰啲化糞池排出嚟嘅水咧係可以用嚟釀酒嘅，唔知你咁夠膽飲啦。咁佢個女咧就話咧兩層貨櫃緊扣。十号风球都唔会冧嘅，而家已经有两户人入住啦。咁、那个记者就问啦：，喂，如果政府随时执法嘅，就会被赶走、哦。佢就话唔会嘅，至多咪钉契咯，钉契唔钉契啦，冇所谓嘅。咁啊有查册嘅， 唔系啊，佢话唔系钉契，最多咪即刻搬走咯，搵个 买 条鸡搬走个货柜啊。 佢啲 系啊， 唔系嗰个系嗰、那个唔系佢讲， 佢讲嘅咩？ 嗰、那个系话有住客担心会搬柜，会掉柜。咁佢就话 搬柜， 佢话至多系钉契嘅啫。咁啊查册咧显示咧。佢呢個家族咧，以一個李氏家族嘅名義咧，喺2010年咧260万咧買咗嗰個80万平方尺嘅農地，但係嗰個農地就唔可以做住宿用途嘅。喂，你3500蚊都要住貨櫃，而個貨櫃咧好簡單，外國嗰啲貨櫃屋咧係兩個或者三個貨櫃打通埋一齊，先至係收你3500蚊港紙嘅租金。喂，你一個貨櫃150尺，你就想收3500蚊，你冇撚嘢。 地點喺邊度？ 元朗， 哇！仲要元朗， 仲要元朗， 系啊，好简单嘅咋，我解释你听。 啊， 瑞银投资呢个前研究董事啊，黄振宇， 我老友嚟嘅。 至于穷人住屋难嘅问题，低增值人士请离开香港，腾出空间，让高增值人士进入。喺边度揾到呢？2011年1月25日嘅《文汇报》， 我老友啊嘛，黄振宇。 唔系，而家叫你去海。郊野公園都翻大陸啦，唔好話住啦。 大陸有你話郊野公園俾你先得㗎，大佬。 唔係啲官話喎，唔知啊。 唔係有，我陣間個文化節目講啊，原來北京嗰啲 咁多節目㗎喺度， 正一有啊，錄咗音㗎啦。佢話北京啊，嗰啲公園啊，個個啲市民咧響應呢個天體物理學家方禮芝嘅呼籲啊。天作為常，天體為樂啊！喺個北京公園度抄嘢。 禁喎，而家有天體沙灘又禁喎。 屌，我唔撚你，唔係即係我覺得喂，你3500蚊，喂你政府係咪應該要做啲嘢？點解搞到香港咁樣咧？ 要做啲嘢就係你哋請離開香港。 正經嘢又唔撚做，係嘛？就做埋啲搞金金大師嘅嘢，有冇搞錯啊，大佬真 係。啊，咁啊，就咁話先啦。 就咁啦，咁啊，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爆曬廠啦， 爆曬廠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一個3500蚊嘅劏房，睇下。政府有冇做嘢？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搞鳩佢嘅，你冇理由，即係佢嗰啲裝修咧，你有冇睇過個裝修先？ 冇啊， 冇睇過裝修。或者 冇啦，爆廠啦，爆廠啦。 點？唔係，我想講埋你點住到人啊？好撚焗喎！同埋咧，佢入邊咧，因為佢鋪咗嗰啲板啊，嗰啲膠喺度咧，你係個空間好有限，你擺得張牀咩都擺唔到啊。跟住咧，有個佢有個磨砂玻璃啊，間咗個廁所出嚟。 個廁所啲屎通去邊嘅咧？ 有化粪池咯，佢就有化粪池，化完出嚟啲水可以酿酒啊嘛。幾 好 啊，你够唔够胆饮先得噶？ 咪叫咁，其实整出嚟我饮下先。 咁其实喺入边咧，你潮湿嘅话就会好潮湿，同埋你系冇得向高空发射，你钉唔到嗰啲层板嘅。你系啲嘢系冇订制嘅，基本上同呢个住太空舱，叫大少少太空舱啊。即系人哋我都一再强调啦，外国嘅货柜系两个打通俾你住咯，唔系一个咯。 啊， 系咯，同埋呢一样嘢唔系净系今日发生嘅，之前咧。嗰、那個咩進念嗰條友咧，胡欣威啊，佢都話啦，不如喺天橋底起啲貨櫃屋俾年青人住嘛，你去住下先啦，仆街！你自己都未住過，你叫啲年青人瞓天橋底啲貨櫃屋？天橋底啊，我唔好話貨櫃屋，你知唔知天橋底下邊係幾嘈啊？我成日去天橋底啊，我唔係去瞓覺，我係去尖沙咀嗰個天橋底街市咧，嗰、那個入邊食面嘅，其實好嘈啊，天橋底，同埋啲空氣好差啊，住得耐啊，喺度做嘢做得耐，個肺都有問題啊！你班人有冇性啊，大佬？政府有時間做下呢啲嘢啦，檢討下啲房屋政策啦，搞乜嘢啊？搞金剛大師做乜嘢喺度？ 就咁話先啦。 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義。HK Peanut 2014。We'll be right back.